长。 北京拜耳号称口腔医院，口腔种植，口腔正畸，电话6701808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冬季保养就选魔圣深度换油，产品专业，效果超棒。4006821039，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从今天起，北京西站、北京站、北京北站和北京南站的窗口将分时段开售春运第一天的火车票。从12月6号起，春运抢票将进入白热化。除了互联网可以购票之外，今天起北京西站8点起售，北京站10点起售，北京北站12点起售，北京南站12点半起售。提醒需要购票的旅客可以按照各个车站的起售时间点前往购买车票。北京最强限行令昨天开始实施，外地牌照车辆每天早晨6点到晚上10点禁止在二环和长安街以及部分相邻道路行驶，违规行驶的司机将被处以100元和扣3分的处罚。昨天是北京启动节能补贴政策的第一天，市民在购买家电时只需要付完款，并在北京市节能减排商品补贴确认书上签字就可以了。享受补贴的部分是从应付款项中直接抵扣，而不用先付款再退款了。昨天北京市发布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空气质量仍将维持重度污染状态，周日午后受冷空气影响，空气质量会有所改善。以上876资讯是由王科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67856677。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本市维持中度霾，空气质量较差，请大家尽量避免长时间待在户外，出行进行必要防护。具体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有中度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中度霾转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买车险还是中华保险好，价格低，理赔快。中华保险4001999999。 五福蝶魏鹦鹉，泡温泉来南宫，这里的冬天不太冷。南宫景区83316030。 买车险为了啥？礼品红包 ？No， 买车险为的就是保障和服务。人保直销车险，全国救援不限次，修车直赔不花钱，验车保养上门办，保障如影随形。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以上信息由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爱心满天 87.6。 我想听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 我要参加爱心满天的活动。 小雨姐姐，我想跟你一样做个小主持人。 每周六日上午10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小雨姐姐和你一起相约爱心满天，快来玩吧。 如果每个小朋友的爱都化成一颗小星星加在一起，就是爱心满天了。 收听前，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爱心满天，我呢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雨姐姐。今天呀，我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大朋友，他是北京市残联教育就业部的冷心雪老师。冷老师您好。 您好小雨姐姐，大家好。 冷老师，您从事残疾人事业多少年了呀？ 我是从93年到现在，有20多年了。 哦，93年。 对， 您是学什么专业的呢？以前 我是学习舞蹈专业的。 啊，那和残疾人事业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两个专业。 是这样，我从学校毕业之后就来到了北京第四聋人学校，作为一名舞蹈教师，然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 就是一开始工作就和聋儿打交道。 对，其实说起来，当时毕业我有很多的选择， 但是我最终还是选择来到龙校。 选择的时候您可能也是做了一番思想斗争吧。 是这样，说起来呢，我觉得我冥冥之中好像跟残疾朋友有一些缘分。 嗯， 在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家的门前是两个公交车站。 嗯， 这两个公交车站经常会看到一些聋孩子在这里换乘。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对他们产生了很多的神秘感。 嗯， 在毕业的时候，其实我收到了很多的邀请，包括一些很重点的一些学校， 嗯， 请我过去做老师，薪酬当然要比龙校的高很多，不知道要高多少倍。嗯，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当龙校邀请我的时候，我内心好像有那么一丝不同的感觉。我觉得好像自己应该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更符合我。我母亲其实当时说了一句话，更坚定了我这个信念。 她说什么了呢？ 妈妈告诉我说，你的声音这么小这么细，如果去普校肯定要喊不过那些孩子们的声音，所以你还是去聋校吧。当然是一句开玩笑的话。但是呢，我就觉得我觉得聋校是一片很神秘的天空。 嗯， 这里的孩子也许更需要我。 嗯， 也许我在这里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够更好的发挥我的能力。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很简单就去了。 刚到北京第四聋人学校的时候，那你怎么跟他们交流呢？应该你也不会手语吧？ 刚到聋校的时候，我进了学校就傻掉了，因为所有人的这个声音都是不同发出来的，没有一句我能听得懂，然后大家的这个手语打得很快。 嗯， 然后我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了他们对我的一种好奇，但是我就不知道自己该如何的去跟他们做交流。但是很好，我在学校里面很幸运的遇到了一些非常优秀的老师。然后呢，我记得当时我用了短短一周的时间就学会了一些最最基本的手语，然后校长对我也非常信任，一周之后就开始让我就从事教学工作了。 一个星期，只有一个星期，你 只有一个星期 和龙儿打交道了。 对，当然一开始的这种互相之间的交流都是停留在最最简单的状态下， 每个人对自己的第一次都是印象深刻的哈。 是 第一次上课你还有印象吗？ 有，我觉得站在一群聋孩子面前，我更像是一个学生。 他们都有多大呀？有印象吗？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一群三年级的孩子们。 还是挺小的孩子。 很小的孩子们，然后孩子们都很渴望的眼睛看着我，因为来了一位新老师，不知道会带给他们些什么。我突然间就觉得自己好像身上有一份压力，就是那份目光给我的。然后我就觉得面对这么纯净的一些眼睛啊，自己应该拿出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来面对他们。其实我当时我觉得我的声音是颤抖的，但是我的手语是坚定的。 您说话他们能听得见吗？ 听不到，我就用了最最简单的手语上课。然后我们就开始了我的课。 舞蹈 对， 是肢体语言哈。 对，这门课呢实际上在聋校里叫律动课。 律动课。 这个律动课呢实际上是教这些聋人孩子们，让他们掌握一些节奏。因为他们听力的丧失，所以造成身体的平衡能力相对比较弱，所以呢通过一些节奏感，一些肢体动作来弥补他们身体上的这些缺失，然后培养他们的平衡感，然后让他们的身体更加协调，对节奏能有感知。 嗯， 这门课给我开启了一个不同的天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觉得在这门课里面我探索出了很多东西。 探索，您用探索两个字。 是的，因为它不同于我们健全人的这种舞蹈的这种 表现。 嗯， 要从一个完全听不到的状态，能让一个孩子能够随着音乐翩翩起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一种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你能够就像做游戏一样闯关，闯过一道又一道，闯过一道又一道。第一关当然就是节奏关。我们龙校的这个教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参观过，它是完全不同于我们平常的教室。它当然基础的一些像舞蹈教室应有的把杆、镜子、钢琴这些都有，但是它多了几样东西，比如它地板完全要求是木质的，上面不能铺设任何东西，因为木质的东西传动比较传播震动感啊比较明显。 是这样。 对，然后我们的钢琴旁边会放上一面大大的鼓，这面鼓是用脚去踩动的，当老师在弹钢琴的时候同时要踩动这面鼓，然后由鼓声传动振动波，然后所有的孩子通过地板来感知老师给他们的节奏。他们不是在随着钢琴的乐曲来表演，或者是在做训练，而是通过鼓来感知振动，感知这个什么是节奏。 我有点明白了。其实这些聋儿他们是听不到旋律的， 是的， 他们只能感受到节奏。 对，但是后来我为什么要用探索这个词语，是因为我后来觉得我的孩子们能在我的教学引导下能真正感知到什么是音乐了，而且他们从完全的就是迷茫，不知道如何获取，到慢慢慢慢的能够感受到，然后最后到自己能喜爱，我觉得这真是一个挺奇妙的变化。 怎么去理解他们感受到了音乐？您是从哪儿能看出来呢？您刚才说闯关，第一关是节奏关，您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就是你看他们感受从这个钢琴到鼓声，感受到节奏，他们怎么来表现？其实您可能还需要一点一点去教，是吧？ 当然，节奏是最最基础的。当老师给予孩子们一些简单的节奏的时候，孩子们可以通过踏步，通过拍手，通过点头，然后再通过一些小肢体语言，然后呢跟着节奏来律动，这样呢慢慢慢慢的他们能感受从简单的节奏到有变化的节奏，然后再到这个不同的节奏感，慢慢形成自己个人的内化的一种韵律。孩子们慢慢的可以知道，就是在他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声音，碰到的一些事物，它是怎样的？这些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另外一片天空了。 那在这些孩子当中，一定有领悟快的，有领悟慢的。 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每一个孩子的节奏感也不一样。有的孩子很快，他就能感知到你给他的节奏，并能跟着节奏去做。但有的孩子，他可能先天的这个节奏感不强，感知能力稍微弱一些，那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了。孩子们最难的其实是能够踏在一个节奏上。 就是整齐，是吧？ 对，整齐对于我们律动课来说是真是很大的一关。我基本上在第一个学期尝试之后，第二个学期开始我就有自己的方法了。 什么方法呢？ 这个方法呢还被写入到这个律动当年的律动教材里面去了。我发明了一个呼吸踏步法。 您是说您发明了一个，就是之前没有？ 对， 所以您一开始您说用探索两个字。 对，是的。我觉得我们经常碰到的这个节奏，每天都伴随我们的节奏，就是你的呼吸。 对， 每一个人的呼吸基本上相差不会太多。因为 可能是我们的人体构造的原因吧。因此我觉得对于我的龙孩子们来说，他们怎样能够找到他们共同的这样的节奏，这个是一道关。我后来让孩子们试着找到第一个节奏，第一个节拍，第一拍很重要。 嗯， 只要第一拍整齐了，后面通过训练，大家都能够在一个节奏感上继续下去。但如果第一个节奏没有跟上的话，后面就会很混乱。所以呢，这第一步怎么迈出，我就教了孩子们一个小办法，就当你准备开始做第一个节奏的时候，请大家同时深吸一口气，然后把脚同时抬起来，然后呼气踏下，这样所有的孩子基本上都在一个节奏上。因为人与人之间互相之间能有一种轻微的感应，这种感应当别人呼吸的时候，他也在跟着呼吸，然后一起吐气踏下的时候，基本上节奏就在一个点上了。我们原先本来是要用很长时间来锻炼孩子们在同一个节奏感，通过用了这个方法之后，能够在简单的一两节课之后，孩子们就能走得很好，走很整齐了。 冷老师，我发现在我们交谈的过程当中呢，您一直在用我的孩子们，我的孩子们，能够看出来您特别的爱他们。 其实我觉得跟我的龙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是对我个人的一种升华和进化。 应该说那会儿您也就20刚出头 啊。对， 还是个小姑娘。 确实是、因为刚接触孩子们之后，其实有的孩子在龙校里面，可能大家不知道，由于他们的这个生理问题，所以这个很多孩子都不能按照正常年龄去入学，然后他们呢只能是说到了这个能够接受教育的这个年龄段，然后才走进校门。有的孩子我记得那时候比我的年龄都要大，然后就是高年级的孩子。我们的老师们也是在说，这些孩子真的一生可能都离不开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那个年代，可能大家电视节目上还没有字幕，然后手机呢也没有那个短信这种交流工具，所以我们的孩子们在获知外界的所有的声音，所有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完完全全就靠我们老师这一条途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老教师们给我讲的特别感动，他们说孩子们在校期间，你要负责他的安全，负责教会他知识，负责他的吃喝休息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因为我们的龙孩子大部分都有住校，他们家住的有的非常远，等他毕业的时候，可能他在选择进一步的深造还是就业，选择哪家单位，这个都可能向老师去请教。当他们毕业从事了工作之后，老师们并不轻松。孩子们遇到一些苦恼，或者是在单位里面一些社会关系问题，还会给老师就是到学校来向老师求教，诉说他们的烦恼。然后他们结婚了，会请老师们去给他甚至主持婚礼。其实我已经主持两三个龙孩子的婚礼了。然后他们生了宝宝，会第一时间的告诉你，然后就像是你是他的最亲的亲人一样。然后他的孩子将来的就学呀，等等，孩子们的教育啊，也会向老师来请教。甚至我们老教师说，有的家长在临终前真的就会抓着老师的手，把自己孩子拜托给老师。所以这份感情，可能我们比普校的老师就是更多了一份责任。这个责任是有延续性的，也就是说这些孩子可能真的就像你的家人一样，你的孩子一样，然后你可能需要 永远的这样伴随着他。 嗯 啊，我很感动的就是，虽然我现在不在聋校了，但是我逢年过节或者是有一些重大的时刻的时候，我的学生还是会找到我，给我送来问候，有一丝温暖传递到我的身边啊，这个让我始终都能感觉到他们就在我身边。 嗯，那通过冷老师呢，让我们也了解了这样一群特别的教育工作者哈、啊，和聋儿心贴心啊，真的像一家人一样。记得您说过哈、啊，在给聋儿做律动课的时候，教孩子们跳舞啊，那首先您闯过的第一关就是这个节奏关， 对， 那第二关呢？ 第二关呢，我觉得是对音乐的感知 啊、感知音乐， 感知音乐、 他们听不到，怎么去感知音乐呢？音乐是有旋律的，它跟节奏是不一样的。 对，为什么我刚才一再的用探索这个词呢？是因为我的课，我一直希望的是我的孩子能像健全孩子一样知道什么是音乐，而且能够享受其中，乐在其中。我会把我的教给他们的哪怕一个小的音乐片段都编成一个小故事，用语言来描述给他们听，让他们感知到，就是我作为一个健听人，我是怎样理解这一段音乐的，然后我是怎样享受在其中，感知那么一个音符带给我的这种，无论是欢乐、悲伤，还是兴奋，还是某种情绪吧，我会把它描述给我的孩子们听。孩子们一开始我也是有些犹疑，我说我这样描述给他们之后，他们能理解吗？或者是他们会喜欢吗？是不是对他们的这种律动的掌握有所帮助呢？后来我发现